女士小姐，山坡一太蝴蝶恋， 天荒地老心不变，有情的人谁也拆不散。 红尘有你，红尘有缘，滚滚红尘之中把你留恋。红尘有你，红尘有缘，浪漫红尘之中把你思念。 无悔相思路太远，相思路太难，爱在红尘苦咽会变甜。 相思路太难，爱在红尘苦也会远。